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三毛、齐豫和潘越云这三个女人虽然说没有一起唱戏，但却共同完成了一张音乐专辑。在已故作家三毛看来呢，他们三个人是最特殊的存在，因为他曾经说，在我国台湾只有三个女人适合穿波西米亚风格的大花裙，这三个人就是三毛、潘越云和齐豫。而这一张名为《回声》的专辑在歌坛一直被称作传记音乐，因为三毛包揽了12首歌词，并用一段段旁白把每一首独立的歌串联成了一张概念完整的音乐传记。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的是专辑《回声》当中的第一首歌，由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鬼外》。 小的孩子怕老师， 来自三毛作词，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歌曲。这张专辑的诞生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三毛写了词找人来唱。那么这一切呢，还要从齐豫的音乐之路说起。了解齐豫的朋友都知道，当年呢，他凭借《橄榄树》走红，那首歌的歌词呢，就是三毛所写。在这之前呢，齐豫和三毛是不认识的。在齐豫的印象当中呢，三毛就是一个女作家。后来两个人在李泰祥的介绍下见了面，因为当时三毛写了很多歌词，希望滚石唱片能够发表。但是见面之后呢，三毛给齐豫的印象其实并不太好。齐豫说，他说话声音细细尖尖，很造作，根本不像书中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一起来分享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歌《迷》。 当时是在年笑我的愁，我的苦，妈妈，你不要以为它不是真的，是怎么的不明白，今生的起伏要等待什么时候。 来自齐豫和潘越云的共同演唱。虽然说齐豫对三毛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但这呢不影响他们在音乐上的合作，而且三毛的歌词总是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后来呢了解越来越深刻，两个人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点实在是太多了，同样喜欢古典文学，同样迷恋《红楼梦》，甚至穿着打扮上的喜好都很相似。而且呢，接触的越多，齐豫就越觉得三毛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那么这个表里不一呢，可不是贬义。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三毛的外在并没有给齐豫留下好的印象，声音尖细，显得很造作。但是呢，他的内心却和书中流露出的那个形象完全吻合，主动、独立，在感情方面非常的感性细腻。最重要的是，言出必行，很像一个男性。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分享齐豫演唱的歌曲《七点钟》。 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的，走过草场的青草地，走到你的面前，不能说一句话，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点一个头，然后狂奔而去，守住电话，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铃声响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七点钟，好好好，我一定早点到。啊，明明站在你的面前，还是害怕这是一场梦。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由三毛包揽歌词，潘越云和齐豫负责演唱的专辑《回声》。三毛呢曾经说过，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天使，一个是埃及艳后。天使呢就是齐豫，而这个埃及艳后呢正是潘越云。因为有一段时间潘越云经常去三毛家，去了之后呢就坐在沙发上很少说话。三毛说他的眼神当中流转着埃及艳后的风情，还调侃说他一定是埃及艳后转世的。有意思的是，在那之后呢，潘越云渐渐真的对埃及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么直到现在呢，他依然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埃及的文化和收藏文物，而且给自己画上了浓重的扇形眼线。一起来分享《回声》当中由潘越云独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飞》。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该是心转离了，巷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只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你的地方。钥匙在你紧锁的心里，左手的机票，右手的护照，是个谜，一个不想去解开，不想去解开的谜。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心装你了，巷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你的地方。前程也许在遥远的地方，离别也许不会在机场，只要你说出 飞，来自潘越云。1985年，三个适合穿波西米亚风格的大花裙的女人在一起制作了专辑《回声》。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其实很长，全名是《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三毛的英文名 Echo 翻译成中文就是回声的意思。而作品第15号表示这是三毛的第15个出版物。只不过呢，这一次不是书，而是一部有声的作品。一起来分享潘越云的歌，名字叫做《小梦蝴蝶》。 小梦蝴蝶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其实呢，回声这张专辑在华语歌坛有着非常高的历史地位，极具收藏价值。抛开音乐层面的意义不谈，单从收藏的角度来说，那么这张唱片呢，是我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当时呢，滚石唱片公司率先从日本引进了雷射唱片生产技术，把回声作为第一张 CD 进行制作，编号是 RD-1001。 上半段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分享专辑《回声》当中的歌曲，由齐豫演唱的《今世》。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听不见狂吹的风沙里在说什么古老的故事，在你身旁的时候，

再只是沙漠。沙漠化为一口水晶，井里面一双水滴眼睛，啦啦啦啦啦啦，一双水滴眼睛。当初 沙漠来自齐豫，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依旧是齐豫演唱，名字叫做霜，遗霜的霜，一个女字边加上风霜雨雪的霜。这首歌呢，和之前我们听到的今世都是三毛写给故去恋人的悲歌，那段经历呢也是三毛生命当中的一个节点。当年荷西因为潜水意外丧生的事件给三毛带来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接受了爱人离去的现实之后，他结束了流浪的生活，回到国内定居，一边担任教员一边写书。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来自齐豫演唱的歌，名字叫做霜。 月季花慢慢爬墙，比他宽了，月季花慢慢爬墙，青苔也比他宽了，点点吧。 霜来自齐豫，很多人都说三毛后来的小说之中常常会出现齐豫的影子，而齐豫的很多歌也总是能让人想起三毛。那么两个人之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齐豫曾说过，他和三毛最大的不同就是三毛是脚步的流浪，而他是心灵的流浪。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坐在家里看书听音乐，研究他有兴趣的东西，即使出门也要犹豫半天，而三毛是勇敢而冲动的。继续来听歌，来自潘越云和齐豫共同演唱的《说给自己听》。 让我说给世界。 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由三毛包揽歌词，潘越云和齐豫负责演唱的专辑《回声》。相信呢，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好奇这个作家三毛和三毛流浪记那个三毛究竟有没有关系。其实呢，如果我们深挖资料的话，会发现是有关系的。三毛流浪记是张乐平创作的漫画，这个漫画形象的最初诞生于1935年，而作家三毛的是1943年出生的。作家三毛在小的时候呢，是很喜欢看三毛流浪记这本漫画的，并且呢，一直把张乐平先生当作自己的偶像。他呢，曾给张乐平写过信，其中一封里面提到，在我3岁的时候，我看了今生第一本书，就是您的大作《三毛流浪记》。后来等到我长大了，也开始写书，就以三毛为笔名，作为您创作的那个三毛的纪念。后来呢，三毛还拜访过张乐平先生的家，当时是1989年。后来三毛表示，这算是了却了自己的心愿。一起来分享专辑《回声》当中的作品，由潘越云演唱的《远方》。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远方有多远，请你请你 远方，来自潘越云。专辑最后完成的歌曲呢，就是《梦田了》。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但却能最能体现三毛理想当中的意境。齐豫呢，还记得当初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三毛在录音棚里一边听一边哭，因为歌曲让他想起了河西。后来齐豫有了相似的感受，因为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三毛的音容笑貌也会涌现在他的面前。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潘越云和齐豫共同演唱的《梦田》。我是英超， 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也是北京文艺广播十一点钟再会了。 每个人心里面一亩田，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亩田。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2001年12月，小柯带着一种无比怀念秋天的心情，创作出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小柯一个人完成了这首歌的所有创作，让歌词和旋律有一种紧紧相扣的完整，在你眼里，就像是一幅不忍触碰的美好画作。北京的秋天在创作者眼中有着不同的美感，林语堂描述这种快乐有万倍的雄壮和惊奇，莫言呢则把秋天的白云比作是海上的白帆，而小柯的音乐是一段惋惜又美好的恋情，结束在北京的秋天，让人想念又温暖。 记得我那天你等着我回家，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哭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